哎呀， 缺氧了。 啊，不行不行，太累了。歇会儿。三班长。 哎，三班长，这里暂停啊。日本队不敌中国， 错了。 咱俩干嘛？ 他解说，看我解说。 啊。 走。走。走。 这裁判员站中间的。 欧洲队， 去啊去啊！ 这里是宋晓为你主持啊，篮球比赛。 哎，你中奖 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真的 搞！ 啊，可以看到 三班长，我把我车，反正是两个类型的，就是这种。 对，两个高端的， 怎么着？ 真赖皮呀，什么犯规？ 清白， 浪费。站着站 着，打头， 对，继续解说。 另外球。 趴地上搓， 鞋带， 鞋带 掉了，暂停暂停，吹哨吹哨，暂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狂喊狂 喊，没盘，换人 换人， 边球， 八十 五，边球怎么样？ 远程大了那么远啊！ 那边是你们。 十三点， 运球是？什么人？别切，小心点，轻点。 运球啊！ 干 啥？ 什么呀？你们美国人太垃圾了！ 他在朝鲜国队出现没嘛？ 我们中国队。 讲球，讲球。 使劲进两球， 还挺激烈的，我觉得像真的一样。 稳住，稳住！ 现场直播，被鸟巢水力放， 而且还有影子，而且是两个影子。 你们都犯规了，什么人抓人？ 不了那么远， 角球。 幻觉， 扔， 哎，扔， 扔， 爹满眼的脚丫子。对。 这样这样，好了， 就这样吧。 鞋垫都积了三四层了。失误失误。免费看球。哇！龙进了，太帅了，这球。 好吧，好吧。